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周一快乐！到了11月29号，你好吗？这里是麦麦麦同学为大家问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互动环节，今天有位来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相信呢，最近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没错，让我们有请他出场。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们在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翰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Listen to One。让我们掌声欢迎 Listen 看好你的耿思翰同学，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思翰，很开心。 今天做客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相信呢，对于小耿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对不对？ 对，是。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那个就是这两天，我有看到那个就是 Listen to One 有发我的一些微博啊，然后对，有一些就是资料啊什么的，就还蛮激动的，就觉得自己也可以自己的新歌也终于可以在就是电台里，然后让大家去听，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是，那这次带着自己全新的专辑，而且很特别的是，小耿已经做客了北京乐广播的几档节目了。 对， 那今天呢，下午做客了4点档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也带了一份实体的礼物来到直播间。 是的，今天把那个实体的专辑也是刚刚到我手里，然后就先送给我们的麦麦同学。 太好了，叫做《躯壳人生》，这次专辑用了4个字来定义自己的第一张人生的专辑，很特别哈。 是， 为什么说自己的人生是像躯壳一般的人生？ 也没有说像，就是我觉得躯壳应该是指我们的外在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外在和内在都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 都在伪装自己，用躯壳对这个世界。不过我觉得人生还是真正的人生，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来选择，然后来证明自己。就是我觉得躯壳人生还是有爱和希望的。 是，对于其实一张专辑的企划和概念，其实融合了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这个想法，肯定是有很多元的，包含了就是你不得不考虑的一些市场的因素啊，包括呢很多人因为众口难调嘛，对不对？ 是是。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其实呢对于你来说，自己的首张专辑有十首歌曲， 是， 那这十首歌曲其实也是足够的让你迈出优雅的第一步。 是 对了，那今天下午呢，同样在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里面呢，跟我们的小耿同学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新专辑，同样为大家带来他的新专辑里的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跟我们随时的留言互动，一起乐评，一起听歌。同时呢，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的聊天室。我稍后呢也会把我们的实体专辑刚刚出炉还热乎的专辑的这个封面，实体造型呢，然后呢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哈，拍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给大家来看一看。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场，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专辑的主打歌吧，好不好？ 好的。好， 其实对你来说，专辑里面应该不止一首主打歌。 是的， 我们稍后听听这首同名的歌曲《躯壳人生》，也聊聊看，还有哪些歌曲是小耿自己在专辑里面最最心水的曲目。 陈旧的餐桌布满了灰尘。背叛浪迹的盛况就毁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见面聊着空洞或是笑梗或是幻想的人生，耳边传来不自然的回声，空荡的房间只剩我醒着。关于生存，我没有天分，擅长和极端的寂寞共存，安心待在同温层，仍然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就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你会不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行尸走肉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就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我想你会在这世界等他之前出现，牵着我 在耳边响起的是 Listen to One 的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在这次新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曲目叫做 躯壳人生。 我们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里面也问大家说，在专辑里面哪首歌曲最好听最喜欢，因为整张专辑在10月15号的时候已经全网上线了，对不对？ 对，是， 大家在各种音乐平台可以听到。有人说就准备下单了啊，听说有实体专辑要来了。然后呢还有人说，讲真的啊，是生如夏花，他说讲真的，耿思翰这次的专辑每一首歌都是喜欢的，之前呢被我们隆重推荐过， 谢谢谢谢。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乐广播 FM97.4， 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今天再次欢迎一下做客节目的耿思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小耿。对，做客我们的电台呢，其实在之前的几个节目当中也让自己慢慢找到了好像做客节目的不太一样的感觉啊。 是的， 你会发现每一档节目的属性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就是有一些节目像那个有一些 DJ 的节目就大家比较讲故事比较慢慢的，然后麦同学的节目就 很快。 对，就是很多听众把我们的节目形容为说听节目的就是在坐过山车，过山车就对了。 对， 在专辑里面，刚刚接着这首歌播放之前的话题，有没有自己真正的特别喜欢、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我自己如果说最有自己感情的，应该是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吧。 哎，为什么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就当时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正逢碰到就是一些事情，在今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发生了蛮多事情的。对， 发生了一些故事。 对，有一些生活里的故事。然后对，然后大家可能也有些朋友应该也知道，我那个时候受伤了，就因为跟腱 健身的时候 不小心把跟腱弄断了，然后我就回我的徐州的家里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啊。那段时间就有好多的故事， 那段时间也会有很多故事，是不是？ 对，就是在家里待的那段时间就有很多故事。对，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故事了。我觉得一边年轻一边老去讲的就是 放过你， 就是请放过我啊。对，就是其实真的讲的是陪伴吧。我觉得这首歌在我心里，这首歌在我心里讲的更多的是陪伴和成长。 所以是你那段受伤的时候，然后拿到这首歌的 demo 是吗？ 对，是的。 然后你刚好有一个时间可以静静的，就是在家里，好像一切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对， 就 是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呢，让你就又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在家里不能到处走来走去的哈。 是的，是的。 然后又听到了这首歌曲。 对，我对这首歌真的是有很多的情感，因为它很多歌词很写实。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感觉希望大家都可以感谢一路上陪伴你的人也好，然后离开你的人也好，都要感谢他们。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坚定的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对，这次专辑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晚熟。 对，是 步履不停。 对， 然后好好说再见。 是， 其实这几个关键字关键词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应该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共鸣。 是的， 对于一个男生来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晚熟的男孩吗？ 我觉得我非常的晚熟。 那现在是熟到几分熟了？ 现在大概我觉得，如果说去年大概就五六分熟的话，今年大概有六七分熟。 哎，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会觉得还是相对来讲，在一些方面还是比较晚熟，是吧？ 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也比较任性。第二就是我比较自我，然后可能一直想让自己保持一个孩子一样的 孩子气， 对孩子气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样对生活啊，对创作都是有很多帮助的。当然这不是说晚熟的借口，就是也不是说故意晚熟，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性格上就是自我的成分多一些。对， 明白。所以听到了这首歌的 demo， 然后又知道这首歌是为你来去创作，为你在新专辑里面所收录的， 是 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礼物。 对，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份礼物。 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我之前跟你私下聊过，我说哎，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个歌曲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我后来才发现，就自己真的要唱，试着唱的时候才发现这首歌真的很难唱。 这首歌超级难唱。 因为我缺少了什么东西，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是想要做却来不及，或许是我想逃避，然而我发现他们明明可以来得及。无论你攀升到哪里，我都会这样搀扶着你，无时无刻无夜无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怎么会不想与你一起年轻着，一直年轻着，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这是长笛对不对？ 对，这是长笛。 是你自己吹的？ 对，是我自己吹的。 诶，一边年轻一边老去，这首歌曲在耿思翰同学的新专辑躯壳人生里面，也是呢小耿说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在很重要的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一直陪伴他。其实音乐就是这样，在通过自己的演绎去治愈别人， 是 也是在通过别人的反馈亦或是聆听，包括你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治愈自己。 对的，是的。 对， 有些时候听自己的一些作品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或者唱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 对，最近和解的怎么样了？我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就是犀利的主持人，我学会了。我就因为刚刚很多在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的聊天室里的同学都说，这个小耿最近上电台嘛，然后呢就是经常可以听到你的新歌，包括呢你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弹唱的表现等等。 嗯， 然后呢也说希望今天麦同学不要放过你。 嗯， 你让我怎么不放过他？我都问他几分熟了。对啊， 嗯， 对，大家其实很期待你的新专辑，而且对于真正爱音乐的朋友们，其实对这种实体专辑还挺迷恋的。 是，我觉得也是。这次我也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不做实体专辑，很多我的歌手朋友们都不做了。 对，主要是因为他们穷。 也不是 这么讲。 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比较有执念。 我们干嘛没有做客我们节目的人，我们就说人家那个做不了实体专辑。就是我觉得做实体专辑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情节， 对， 就像是很多听电台的人一样。其实现在你说听电台去听网络的一些什么收音机很方便嘛， 对， 也不用非要去跑到车里去，或者在一个特别的载体收音机啊， 是， 或是一些什么 APP 去听。我觉得收听电台的人首先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情节在里面。 是的， 对生活，对这个音乐啊，对情感啊，对这个，反正我会觉得这些族群们他们是很敏感的。 明白。 对， 嗯， 然后呢而且又说到这个做实体专辑也一样，其实现在都是一个数字的年代。 对， 可出可不出，对不对？ 但是必须要出， 必须要出。 我也觉得必须要出。 嗯，它其实是一种纪念。 对， 哇，我看到了这张专辑里面的实体专辑里面的照片也都很特别，很温暖。其实你在呈现出了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是是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整体上应该是一张比较打心的，然后比较温暖的。就是我想给大家传递温暖，因为虽然我不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 你私下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吗？我觉得你私下还挺温暖的。 嗯， 也可能吧，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就是比较有些时候可能想的事情比较多。 哦，真的？ 对， 所以你是其实没有很特别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会多想。 对，我会想的特别细，要会那种，对，双鱼座都是这样吧，就自我的保护欲会比较强。 明白。所以这样的大男孩会想的很多，然后会相对来讲的怎么会晚熟呢？就是当然可能想的多和晚熟早熟没有办法做一些特别的连接。 是是。哦，我觉得晚熟可能是就是我觉得对这个世也可能我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还是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充满着好奇。 对, 对，你最近有没有特别好奇的事情？我只是很随意的问题，你为什么笑成这样子？你是有什么不能讲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电台播不了的。你最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最近特别好奇、啊，没有啊。最近比较好奇，就北京为什么那么干？ 哦，对，就今天确实好像有一点，而且今天是北京的一个阴天的一个天气啊。 对对是。 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每一个收听到耿斯汉音乐的朋友，收听到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朋友，都可以无惧空气天气的这个影响哈、啊，阴天也需要快乐、嗯。我们有音乐的陪伴，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风在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浪潮 Listen to One。 嗨，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天下午的四点钟，我是你的 DJ 麦。今天再次欢迎 Listen 看好你的小耿耿思汉，也同时祝贺大家，祝愿大家阴天也要快乐。欢迎耿同学。 Hello 大家好，然后很开心来到浪潮 Listen to One。 你为什么突然就 我突然一下那个 DJ 枪了？对 对、啊，但大家都会对你的印象是说小耿的音色很好听，就讲话的声音很好听。 有吗？ 有、哦，就你算是讲话的时候声音也是比较低频，有一些低频的。 哦，那希望以后也可以有机会当个 DJ。 就是我现在越讲你的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低音越低是吧？ 对对对，我就越来越故意， 越来 内心的那个 OS 就是我要 是的， 我要 你内心的那个 DJ 就冒出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自己的 DJ， 因为自己都会有一些喜欢的音乐的这个品味啊，然后去分享嘛，对吧？其实现在这个职业对大家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神秘和好奇了，大家更好奇的是，比如说像刚刚小耿所讲的，有的时候想很多，然后又是一个晚熟的大男孩，但是呢，通过自己的音乐作品也跟自己和解，跟世界和解。 是的， 私下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家可能更想去了解你。说着说着，小耿同学就闯进了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啊，所以呢，提醒正在收听电台的好朋友们，如果想跟小耿这个无论是节目里还是呢这个聊天室里聊一聊，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欢迎大家。我看到了很多人哈，除了求我在帮他们加精之外呢，然后有人说特别感谢小耿同学每次来做客节目哈，带来好听的歌曲，很喜欢，然后再欢迎你，都在欢迎你哈。有海的鱼用户 MC， 还有小耿，好看到你了， 嗯， 差点点到你的名。对，对，没错，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是送给大家的音乐礼物。今天有点阴天，北京的天气是这样，不知道那边的你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回归的时候呢，邀请小耿同学为大家带来精彩的 live 演唱。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修音，就是非常真实的唱， 非常考验我的水平，对 对、非常考验你非常扎实的唱功，已经非常扎实的还要考验、 这个、哇，这个被夸的也是猝不及防。 是，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听耿思汉同学在节目当中的 live？ 可以来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里点点歌，好不好？ 对，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发一发消息。 对， 然后对， 首先我已经预定好了一首歌曲，也是新专辑的一首好听的歌，听起来呢也非常的复古，叫做《自爱》。 对，好，自爱。 好，我先预定一下哈。那你想听哪一首呢？来找我们吧。16:27，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广告之后再回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rom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进口智大气裸金，全系标配威路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0,000现金直降，详询智中进百望8240-2666。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 耿思翰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们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翰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让我们再次欢迎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思翰，很开心 来到，欢迎 小耿，来到见到麦同学，来到那个浪潮 Listen to One。对，我不太会说话，我还是多唱歌啊。 不是，你每次讲我都想把你的那话赶快切掉。我想说你要对，但你生活里面其实说话应该是比较偏慢的男生，对不对？ 对对，我不是，我感觉我稍微说话一快，那个嘴就会打卷，就会打在一起。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那个弹唱环节取消掉，因为就时间很紧嘛。没关系，我们就取消掉，然后改绕口令，好不好？ 完了啊！ 对，小耿刚刚我们在听广告的时候呢，小耿有讲说，生活里面其实未必自己是那种就对自己的这个颜值评分好像不是特别的高，是不是？对自己， 对，我觉得我应该长得挺丑的吧？ 对，你自己觉得你长得丑？我觉得就完全不能叫丑。就是身边的我，就是跟你怎么讲呢，就我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你的，都会觉得小耿很帅。 是吗？ 对，就我觉得尤其女生可能会喜欢你这种就是寸头，然后呢有点硬汉，然后就也很 man， 然后音乐上呢又很细腻和温柔。 嗯， 你是怎么会觉得自己丑这个事情？ 因为我那个小时候，我记得我是上初中还是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有那种被拒绝过的经历。 哦，就是你比较主动。 对，我比较主动，然后被拒绝过的经历。 然后被拒绝的理由你没有问，可能是因为说你太帅，他压力很大。 不，被拒绝的理由人家说的比较直接，就是我长得太丑了。对，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这么直接？ 怎么可能？ 真的。对， 你现在能够讲出这样的故事，然后呢就可以这么欢乐，我觉得就是其实你是对自己的整体的自信也是有了很多新的这个认知，就对了。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比原来有一些自信，原来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 就很内向又不自信。 是的， 对，你会发现是从哪一刻让你觉得有了自信？ 我觉得我唱歌应该还行， 是唱歌方面的自信带给你 的。是 的，所以你会很爱音乐，然后呢，包括这次有了自己的新的专辑《躯壳人生》， 是 也对你会有更多的动力，对不对？ 是的，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欢迎小耿同学，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今天呢，小耿做客吉他，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抱着一个吉他。对，我今天这个是天气原因吗？为什么今天说话好？我也放慢一点好了，我不要再讲那么快了。我想小耿，一会儿我跟小耿一块去上那个普通话那个绕口令班。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呢，来一个 live 的现场。我先预定了一首新专辑里的歌曲，叫做《自爱》。所以小耿同学要准备一下吗 ？OK， 我随时可以开始。 这首歌曲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我觉得《自爱》是整个专辑里一个律动感比较强的一首歌，然后它是行进感比较强，然后呢，它整体上想传达的意思其实是希望我们大家， 可以少一点抱怨，然后多爱一点自己，然后很多事情应该往前看，而不是深陷在那个事情里面。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很会爱一个人，但是他是有一个对比的，当你真正的发现自己足够的爱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刻才是真正你有更多的能力去爱别人的一个条件。 是的，对，是的，是的，说的特别好，麦麦说的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对，我自己就深有感触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耿思汉同学带给大家的自爱 Life 版本。 OK。 天真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从没想到你只是岁月片段，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善待每一次的离散，我存在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得自爱，大步向前迈，时间的大海，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整理遗憾。 你干嘛突然间就是突然晃我一下，你刚那个留给我，给我眨了一个眼让我来接，我怎么接？好，刚刚的小耿同学看到我一直在准备这个唱唱唱，想加入其中，然后呢跃跃欲试的状态哈，然后留给我了一个留白。这个歌词里面写特别好，大步向前迈，时间的大海，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整理遗憾。就是你所表达的一个这个感情观也好，生活观也好，就是你会发现生活里面不可能全都是十全十美的， 对， 要学会给自己一些空白留白， 是 给自己一些更多的空间和思考，才可以把所谓的这个遗憾做一个整理，对不对？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时间才可以抚平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啊。 浪潮 Listen to Wise， 天真以为你就是我的答案，从没想到你只是岁月片段，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这些年你亲手把我们粉碎，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得自爱，大步向前迈，时间的大海，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成 求全，你又把我推开，多感慨，多心酸，幸福像廉价置换，镜子前更想念我们的从前，我开始懂存在在悲伤之外，我开始懂得慈爱，大步向前迈，时间的大海，我学会释怀，让故事留白，才能真 无论是在都市里面生活的男生还是女生，在学会理解爱这件事情上，可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需要一点点的耐心，需要一点点的尝试。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谁又能说得准到底如何才是正确的爱？首先错不了的就是找到自己最最舒服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努力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是 的。嗯，这首来自耿思汉的《自爱》是在传递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当你早上醒来，然后呢站在镜子前，你会想念什么样的自己呢？ 我开始懂得自爱。 刚才麦麦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会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喜欢一个歌手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 对 对，然后每天起床，然后中午去冲浪，然后下午去遛遛狗，然后晚上的时候骑摩托车，然后夜里回到家里，然后写写歌，一天就结束了。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 哎，好像跟你生活的感觉差不多哈。 对，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很简单、很纯粹的一种生活。对， 但是好像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嘛，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需要再奋斗一段时间。 对，而且对于你来说，可能在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刚刚交了成绩单，然后呢又在准备接下来的创作了。 是， 对， 已经在准备接下来的创作 新歌哈。然后看到了聊天室里面很多同学对你的这个颜值啊、发型、穿搭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趣，是吧？今天是来宣传自己的新歌，然后你知道，确实跟前几年做电台节目的感觉不太一样。原来比如说艺人歌手来节目，大家都会专注在这个歌曲上，包括最近的作品、之前作品，大家现在就会多维度的来看这个人， 是 吧？ 是 啊，然后有同学这个金豆豆说小耿啊，说自己丑啊，想想。陈小春是吧？之前那个样子，再想想赵传，对吧？男孩子丑一点没什么。金豆豆，不知道金豆豆，你是个妹妹还是个姐姐，还是个阿姨，还是个……反正呢，就是感谢你，对吧？ 感谢那个，我觉得也是。其实男孩子没关系，对。然后那个对，就是小春就特别好。小春的所有的歌都是那种非常苦的苦情歌，跟他那个感觉非常的 贴，他的形象 跟他的形象非常的贴近。对，什么没那种命啊，什么 对 那种 我爱的人他不爱我。 对对，好惨，我希望我的以后的感情可以顺利一些啊。 嗯，那其实对于一个男孩子，尤其是对你来说有点晚熟的男孩子来说，通过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做了不断的努力啊，然后呢去尝试，然后生活里面可能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之后， 是， 然后发生了一些故事之后，会让你成长的速度加快很多。 对，会让我一下，我觉得我今年就长大挺多的。 对， 跟去年 比 是一种积累，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你会发现长大了。 是，我突然一下就感觉自己啊，好像好多事情明白了。之前其实也明白，但是感觉自己做不到，但是今年就感觉自己能做到了。 嗯，太好了，这就是虽然晚熟，但是呢，不断的让自己尽可能的变成熟的耿思汉同学。你喜欢他新专辑的哪一首歌曲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我们的话题当中为小耿同学集赞助力，同时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里面，可以呢跟耿思汉来进行现场的互动。哎，我们看到了16:44的这个时间，我们再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点播非常高的一首歌曲， 我看到了。嗯， 这样我曾有过几回，也许是被人伤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 跟往事干杯。 人生几酒相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就是忍不住要唱一下就对了。而且这首歌曲是2021版本很特别的一个来自于耿斯汉的新专的版本，跟往事干杯。其实很多朋友刚刚在聊天室里，我看到很多人呢在 KTV 其实是自己的点播金曲来的哈，就是很爱唱这首歌就对了。因为你看也可以飙高音，然后呢又会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里面，然后比如说小酌几杯之后唱这首歌曲更有感觉。 是， 对。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就是因为也快到年末了嘛，有一些你知道就是一些大集团，因为你知道很多大集团的一些这个老板呐、啊，就是各种什么大哥啊，就都是我节目的忠实粉丝嘛。然后，所以就他们听节目的时候呢，希望可以邀请我们耿斯汉 去现场 做一个现场的 live。对，干嘛给自己在节目里面接 我 吗？ 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你知道我一年就差不多300场的活动怎么来的了吧？ 哦，明白了。希望大家那个对，希望大家可以那个带带我，对我初来乍到，刚来北京，谢谢大家。嗯， 对，多多支持我们的小耿耿斯汉。那新专辑呢，已经是在全网上线了。除了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听到最新鲜的耿斯汉的新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包括呢在耿斯汉的微博可以多多留言互动啊，关注你的动态。你的微博叫做。 我的微博叫做歌手耿斯汉， 歌手耿斯汉哈、嗯。好，那同时呢，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浪潮雷森突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然后呢，下话说干杯，祝耿斯汉的音乐之路越来越平坦，早日过上你刚刚说的那样的跟音乐有关的日子。你看，其实很多听众很懂你啊， 是 听到你刚刚的描述，他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你心中期待的可以跟音乐结伴的一种美好的生活。 是 啊，一人哈、啊、一狗或者两人一狗啊、嗯，这个几个人都可以了，反正就是有一个狗狗。很可爱，然后因为就你笑什么？就单身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精彩，对吧？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幸福，对不对？然后呢，一群人，对吧？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很像家人一样的，就朋友们在一块相聚，也是一种幸福哈。 是的。 反正我每次讲话呢，耿斯汉都会带着一个很特别的表情看我，我也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还有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你想推荐新专辑的哪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想分享爱过痛过浪费过这首歌。 哎，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我觉得这是一首讲梦想和爱情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你该选哪一个。哦，这首歌讲的是这样的故事、哦、对， 是这样子。 嗯， 爱情和梦想冲突的时候不可以兼得吗？ 我原来觉得好像很难，但是我现在觉得是可以兼得的，看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并非草长心的激荡，是无法灌输的浪。有个人对你说了一句情话，跌得火牢底，刻在你的心上。离家出走没有未来可以承诺，只有勇气长满胸口，什么都没有。剩一句狠话，默默开始发酵。那一句情话，始终在心里缠绕。青春是回不去的家乡，牵绊的少年出发的地方。我爱过痛过浪费过，你有没有那一句情话？ 好像总是在节目当中呢永远聊不够，但是呢音乐就是这样，总是呢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让我们可以下次再跟小耿同学相约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吗？ 好的，没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节目的最后小耿跟大家说再见吧。 很开心来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然后今天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我的歌，然后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我的歌，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多听麦麦的节目，然后热爱生活。 谢谢，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004，北京音乐广播。